你好，我是黄勇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当你结束了 OKR 评估后，是否需要立即制定新一轮 OKR 呢？据我了解，很多团队在结束了前一个 OKR 周期后，下一步可能都会直接进入下一个 OKR 周期，此时几乎不对当前 OKR 周期做任何复盘，可能他们认为 OKR 评估即复盘吧，但我却不这么认为。我认为 OKR 评估是对 OKR 执行情况的客观评价，然而 OKR 复盘却和 OKR 评估有着本质区别。工作中，我们可能常常在各种会议上用复盘，或者高频率地听说有定期复盘这回事儿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是 OKR 复盘呢？我觉得有必要为你捋清思路，这样才能在用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。那我就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复盘。复盘其实是一个围棋术语，指的是棋手双方在棋局对战结束后，针对每一步棋是如何走的，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和交流。比如，为何你要走这一步？不走这一步，可以走哪一步？是否错过了一些杀招？如果再走一遍的话，你会怎么走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复盘中可对自己曾经的各类失误做反省，并且呢，还能总结一些制胜的技巧和规律。可见，复盘是成为围棋高手的一种有效技巧。我们也可以将围棋中的复盘引入到 OKR 中。比如，在每个 OKR 周期结束后，团队伙伴们可以坐在一起，依次按照以下四个步骤进行复盘：审视目标，回顾过程，分析得失，总结规律。以上所讲内容便是我要与你分享的 OKR 复盘四步法。那么具体该如何操作它呢？我个人的实践经验是， OKR 复盘一定要在会议上进行，大家一定要面对面交流。会议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个小时，中间可以预留10分钟茶歇时间。你作为会议组织者和主持人，需要严格把控会议时间和节奏，最好能预先请一位同事做会议记录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：第一步是进入到审视目标。此时呢，你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，比如为何当初你要制定这样的目标，而不是其他目标？你所制定的目标现在达成了吗？如果没达成，现实和预期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呢？就这些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。我的建议是，你可以请大家去公开表达，每个人限时3分钟，可以提前给大家1分钟时间思考。当大家每个人说完一遍后，我们便进入到了下一步骤，即回顾过程。此时呢，我们需要回答几个问题，比如整个目标执行过程是如何执行的，你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去执行，每个阶段中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。这个步骤仍然需要每个人去讲述。此时，你可以给大家3分钟时间提前思考，并在纸上写下自己即将要发言的核心内容。如果审视目标过程中的发言顺序是顺时针方向，那么回顾过程中可以逆时针方向发言。每个人可以用5分钟时间去回顾自己目标的执行过程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第三步，分析得失。此时可以让大家自由发言。如果刚开始做 OKR 复盘，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你呢，不妨亲自为大家做个示范，这样也能将气氛调动起来。比如，你可以告诉大家，在这次 OKR 周期中，哪些方面你做得很好，为什么好？哪些方面你做得不够好，为什么不好？此时仍然需要控制时间。我的建议是，要求每个人的发言不要超过10分钟。提前约定好发言时间，可防止话痨出现。最后一步是总结规律。此时，你需要像一位教练一样问你的队员们：如果再次做同类事情，你会怎么去做？通过这次交流，对我们后续的工作有何指导？我们收获了哪些规律、原则、方法论？而且这一步呢，还非常考验你的领导力。你需要鼓励大家做出总结和提炼要点，不能只是你自己在台上唱独角戏。你还需要时不时帮助大家做分类和聚合。 总之，这个步骤绝对是一项技术活，刚开始做可能效果不太好，但你会发现每次都比上次要好很多。请记住，整个复盘过程都是你在做话题引导，并不断把控会议节奏。当然，你完全可以请值得培养的伙伴来做会议主持人，从而呢，也能帮助他快速提升领导力。当了解了 OKR 复盘四步法的具体使用方法后，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场景来实战演练一把，帮助你了解和进一步掌握如何组织 OKR 复盘会。假如你是一名技术团队领导者，团队在你的带领下开始实施 OKR， 经过一个季度的 OKR 执行周期，团队经历了 OKR 制定、执行、评估等环节，每一个环节都在你的预期之中完成，那么现在你要做的是组织一次 OKR 复盘会，并对本季度的 OKR 整个过程进行复盘，从而让团队对 OKR 的价值产生更深刻的认识，为接下来的 OKR 执行提供有效帮助。接下来开始进入到行动预热阶段，在正式召开这次 OKR 复盘会的前三天，为了提高大家对会议的重视程度，你需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给团队伙伴们发一封会议邀请邮件，内容如下：亲爱的伙伴们，大家好，三个月前我们决定正式在团队中落地 OKR， 在这三个月里我们一起经历了 OKR 的制定、执行、评估等环节，我们已经顺利地走完了整个 OKR 周期，在此感谢各位伙伴们的努力以及对我工作的支持。为了让我们能对 OKR 的价值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，我提议本周五下午六点开一次 OKR 复盘会，我们一起在会议上探讨这次 OKR 在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。此外，为了提高本次会议的沟通效率，建议大家提前思考以下几个问题。在第一步的审视目标阶段，想一想为何当初你要制定这样的目标而不是其他目标，你所制定的目标现在达成了吗？如果没达成，现实和预期之间的差距之处在哪里呢？回顾过程阶段中，也想一想，就整个目标的执行过程而言，你是如何执行的？你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去执行？每个阶段中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？第三步中的分析得失阶段，可以思考一下，在这次实施 OKR 周期中，哪些方面你做得很好？为什么好？哪些方面你做得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最后，在第四步总结规律阶段，再来想一想，如果再次做同类事情，你会怎么去做？通过这次交流，对我们开展后续的工作有何指导？我们收获了哪些规律、原则、方法论？至此，我想说的是，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一定能将 OKR 发挥出更大的价值。最后，感谢大家对 OKR 的一致认同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努力实现我们心中的目标。当你将邮件发送出去后，接下来就只是等待会议的到来，是这样做吗？我认为不是，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自己出题，自己答题。也就是说，在 OKR 评审会开始之前，你需要根据你自己的 OKR 执行情况，提前对以上内容所提到的问题逐一来做解答，目的是在会议上能给大家做一个好的示范和引导。我认为，作为一位领导者，你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响身边的人，让对方认同你并愿意追随你。能在团队中顺利推动 OKR 落地，包括成功召开 OKR 复盘会，这绝对是一种领导力的体现。当你对 OKR 复盘会上所需交流的问题进行自我复盘后，会议如期而至，相当于是一次对 OKR 的价值升级。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是我为你模拟的一个场景，你细心来体会一下。在一个令人心情舒畅的周五下午，你和团队伙伴们第一次相聚在 OKR 复盘会上，你既充当 OKR 布道师的角色，又同时是 OKR 会议的组织者和本次会议的主持人。可能起初大家还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去开这个会，因此在讨论具体话题之前，建议你可以先来破冰， 其目的是为了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。你不妨给大家讲一个段子，但话题呢，最好与 OKR 相关。比如，最近我也在给老婆和小孩分享 OKR 工作法，我们共同制定了全年的家庭 OKR。老婆的目标是不想上班，小孩的目标是不想写作业。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？我该如何去纠正他们对 OKR 的理解呢？再比如，我最近用 OKR 工作法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减肥目标，我决定3个月瘦30斤。大家对我有信心吗？怎么没有听到鼓励的掌声呢？总之，需要用一种适合你自己的方式来为大家做一个愉快的开场，这样对后续交流正题非常有帮助，大家的参与感会更强，会议效果呢才会更好。尤其是 OKR 复盘会是需要大家集思广益的，并不是你一个人要给大家做演讲。当你感觉气氛已经被调动起来时，此时就能直奔主题了。你可以在会上这样说：看来 OKR 的使用场景还是非常多的，我们利用这套工作法不仅可以让我们的目标更加聚焦，还能让我们享受成长。我们今天要开的 OKR 复盘会就非常有意义。如此一来，就能轻松地将交流方向和具体沟通内容转移到正题上了。一旦步入正题后，按照我告诉你的 OKR 复盘四步法，你就能轻松地完成本次 OKR 复盘会。如果你对复盘流程还不太熟悉，不妨将此流程及其相关问题通过几页幻灯片投影到屏幕上，大家一起根据流程和问题进行交流即可。再次强调，你是会议的主持人，需要把控会议的时间和节奏，别忘了提前安排一位伙伴帮大家记录会议结论。此外，建议在 OKR 复盘会结束后，你自己也可以对该会议做一次复盘，也就是说，就 OKR 复盘会也可以做复盘。综上所述， OKR 赢在复盘，掌握 OKR 复盘四步法能让复盘更富有成效。至此，这一讲的内容就结束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回顾一下今日所学，总结一下，就是在一个季度的 OKR 周期结束后，除了 OKR 评估以外，不要忘记 OKR 复盘。做复盘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，才能体现复盘的真正价值。关于 OKR 复盘，今天我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，第一点要说的是，复盘能帮助你看清 OKR 执行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，帮助团队深刻体会 OKR 所带来的价值。再来说说第二点，复盘不是简单的回顾和总结，需要借助一套严谨且合理的方法论，才能让复盘变得更有意义。最后要说的一点是，如果 OKR 缺少了复盘，不仅会让你频繁踩坑，还会让你失去一次锻炼和展示自己领导力的绝佳机会。其实，今天我所分享的 OKR 复盘四步法是一套通用的复盘工作法，可以适用于任何需要复盘的场景中，你都可以通过这四个步骤进行复盘。请记住这个顺序：审视目标，回顾过程，分析得失，总结规律。最后，到了我们这一讲的思考时间，请你来思考，你在进行复盘时都会运用哪些方法呢？步骤又是怎样的呢？期待你的留言。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探讨。